今日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是要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父在那里，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好，今日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的叮咛。杨顺仪牧师有请。 是啊，弟兄姊妹平安啊。我觉得时间呢好像过得很快这样。对上一次呢，我跟大家讲到呢，好像过了不是很长时间，今天呢又再一次在网上呢跟大家见面。咁正话开始崇拜之前咧，我同阿 Karen 倾偈嘅时候咧，我心里边咧有好大嘅感动啊！系啊，佢讲得好啱，佢话咧恩福教会咧，麻雀虽少，但系五脏俱全。我睇到咧，上帝真系好恩待恩福教会，俾咗好多唔同恩赐啊，俾你哋每一位，让你哋咧可以彼此嘅配搭去服侍基督。榮耀基督。有一樣我最感動的就是 Karen 說，原來即使是為到一兩位或者是兩三位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你們都設立了一個即時傳譯這樣的服侍崗位。我真的很感動，即時有幾個字彈了出來，是的，一個都不能少。我相信耶穌基督看我們也都是這樣，祂愛我們每一個，即使是一个，他都会顾念我们。就好像在比喻所说，有一百只羊，即使走甩了一只，主耶稣仍然竭尽所能去寻找他回来。所以很感动，刚才跟 Karen 那番的对话一直在我心里面在盘旋。所以我开始之前，我都很想将我的感受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我哋再一次祈祷，我哋将一阵间嘅时间咧仰望喺我哋嘅恩主手上，好吗？我哋同心祈祷啊！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我哋喺呢个时候咧，特别都将今日嘅属灵筵席交托俾你，求你坐着为王，掌管一切，亦都求你安慰所有身心灵受到创伤的人，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要听的和讲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福。多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约翰福音十四至到十七章呢，一般呢都会被视为耶稣的遗言。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上十字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在逾越节的前一晚就跟他的门徒吃了一餐的晚餐，通常我们都称呼这一餐做最后的晚餐。在最后的晚餐上面，耶稣预言自己将会被出卖，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他， 又预言咧自己会暂时离开门徒一段时间，不过佢又承诺会翻嚟等等。耶稣咧讲呢一番说话咧，令到当时嘅门徒大惑不解，甚至咧忧愁胆怯起嚟。于是耶稣咧就同我哋讲咗一段好长嘅说话，藉此咧去提醒佢哋、鼓励佢哋同埋安慰佢哋。嗱，呢一段语重心长嘅说话咧，横跨四章咁多，就系14至17章。今日咧，我哋就将焦点咧集中喺14章嘅23至到31节。刚才咧，大家都听到主席咧就出嚟啦。我咧俾呢段经文咧一个题目，叫做咧耶稣嘅叮咛，同埋咧我将呢一段经文咧分咗系三部分。第一部分咧就系耶稣嘅要求，系23至25节。第二部分是耶稣的应许，26至到28节。第三部分呢就是耶稣的预告，就是29至到31节。我们首先呢去看看呢耶稣的要求。在23至到25节那里，耶稣说，他说人若爱我呢，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呢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过去呢，我都处理过不少婚前辅导同埋婚姻治疗的个案。在辅导室里面，我经常听到其中一方会对另一方提出很多不同的要求的。譬如其中一方会说，如果你爱我，就一定会记得我的生日，送礼物给我，和我庆祝。如果你爱我的，就一定会尊重我，不会在朋友面前批评我，令我没面子。如果你爱我的，就一定会迁就我，不会要我受那么多委屈。如果你爱我的，就一定会体谅我，支持我，不会有那么多的埋怨。如果你爱我，就一定会多些时间陪我，不是挂着做事，或者挂着打机，挂着应酬。还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对话。原来不同的人对爱是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定义的。那耶稣呢？耶稣对爱的标准和定义又是怎样的呢？在23节那里，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在24节那里，耶稣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原来在耶稣的心目中，遵守他的道就是爱他，不遵守他的道呢就是不爱他。似乎呢遵守他的道对耶稣来讲呢是很重要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呢，就说如果重要的事情呢要讲几多次啊？是啊，最少要讲三次。真是哦，耶稣在他的遗言里面真的讲了三次类似这样的说话。在14章15节那里，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在14章21节那里，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还有在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第23节那里，耶稣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耶稣要求真心爱他的人信服他，听从他，遵守他的道。这样呢，主亦都会爱他，并且呢会向他显现，使他更加明白真理。不单止这样，耶稣说呢，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里讲的我们是指哪个呢？耶稣提到自己，又提到天父，很明显呢是指天父和他自己了。不过我认为呢，其实是包括圣灵的。为什么？因为跟着下来的第26节呢，耶稣就立刻提到圣灵了。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即是说呢，只要我们愿意信服主、听从主、遵守祂的道的话呢，这一位三一的真神就会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与我们同住，成为我们的家人。是不是通常都是家人先跟我们一起同住？所以如果我们遵守主的道，主就会看我们是家人一样。原来爱耶稣呢，不是得把口的，要有实际的行动。如果我们说爱耶稣的话呢，就要怎样？必须要遵守耶稣的道。那呢，我曾经听人讲过，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是啊，中国人都说讲多无谓，行动最实际。弟兄姊妹，我们爱不爱耶稣呢？我们有没有遵守主的道呢？可能你会问，究竟主的道是什么啊？怎样才可以遵守祂的道啊？耶稣呢，祂跟住在第24至25节那里，祂这样说，祂说你们所听见的道呢，不是我的，乃是呢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呢，就已经将这些话，即是说父的道呢，对你们讲了的了。原来呢，主的道就是主的命令，就是主所讲的一切说话。不过耶稣说这些命令、这些说话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是出于呢我一位差他来的天父。在第12章49至50节，耶稣讲得更加清楚了。耶稣说呢，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呢差我来的父呢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主的道、主的命令、主所讲的一切说话等等，就是上主的圣言。上主的圣言早已经清清楚楚地写了在整本圣经里面。遵守主道就是遵守圣经里面主的教导和吩咐。基督徒除非立足在圣言之上，否则呢是没办法安心安心立命的。结果呢就好像那些建造在沙土上面的房屋，经大水一冲就倒塌了。又好像那些漂浮无根的生命，被俗世洪流一击就崩溃了，一沉不起。既然主的道已经清清楚楚地写了在圣经里面，那遵守主道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读经的问题。严格来讲，或者准确来讲，就是读经的态度问题。有时我们很注重我们敬拜的态度，是不是？我们甚少去检视一下我们读经时候的态度。究竟我们怎样读经呢，才对我们是有帮助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圣经是一本教导生命成长、提升人生境界的神圣经典来的。保罗呢，他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至17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呢都知道，保罗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读经不是为了获得 更加多的圣经知识，而是为了明理通达，为了增长人生智慧，培育灵性，提升属灵的气质和敬虔的品格，例如诚信、节制、怜悯、忍耐、等等这些。而最重要的就是明白上帝的心意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读经是应该以灵命成长为向导，为这个 approach。 严格来讲，读经是为了自己而读的，就是藉着读经去帮助我们的人生归回正道，转化我们的属灵气质，要我们越来越似基督，有基督的样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读经不是为了别人，或者是为了预备事工而读的。曾几何时一段都几长的时间，特别是当我自己做了传道人之后，因为实在太忙，很多时候我读经只是为了要预备大查经，因为你一定要读，一定要看，要写讲章，一定要看圣经，要预备在崇拜里面不同环节要用的经文，认罪的时候你用哪一段经文呢，祈祷的时候你用哪一段经文呢，那一定要读圣经了，是不是？除此之外呢，我是比较少时间真的安静下来，好好的很认真地去默想圣言，去静候上主的回应。即使是灵修也都草草了事，因为传道人要交差嘛，如果有人弟兄姊妹问起，哎，杨牧师你有没有灵修的，那我们不可以说没有的，怎样你五分钟你都要做这件事的。所以呢，在那段时间里面，其实呢是灵命是很容易枯干的，侍奉呢往往是会靠着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心里面经常感到很内疚，觉得有亏欠，但是没办法，实在太忙了。直至大约五六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悔改了，我改变了。究竟五六年前的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当晚我是去参加了一个灵修讲座，讲员是我一点都不认识，他的名字我是未听过的，可能我是被那个题目吸引了。这个讲座的地点是一家很小规模的书室，都挺难找的，我问了几个人都找不到，我想着放弃，但是有一把声音跟我说，他说你问最后一个吧，如果你问埋呢一个人，你都揾唔到嘅，先至放弃啦。啊，结果咧又俾我揾到喎。咁上到去嘅时候咧，我已经迟到咗十几分钟。呢、这个书室咧唔系好大，但系嗰、那个负责人咧就将嗰个书室有一部分咧间咗嚟咧做讲座嘅空间，大约坐到咧系三四十人左右啦。我去到的时候已经是座无虚席，很多人是站在那里听一位讲员来到去分享。我就从人群的罅隙当中望过去，我见到这位讲员 我被他吸引住，深深的吸引住。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种很独特的属灵气质，就是这种属灵气质深深地吸引住我。他讲话的时候，处处是流露出一份很特别的柔和谦卑。当时呢，我好像见到一个人，大家估不到，估不估到我好像见到谁？ 耶稣。 是啊，是啊，我见到耶稣啊，好奇妙。其实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他当时讲什么，因为但是他那个形象呢，我到现在这一刻还是很深刻的。那讲座完了之后呢，我就买了这位讲员所写的一本书，那我就翻开那个作者简介，我才知道他叫做 谭佩全。谭佩全呢，原来是一位博士，他拥有三个博士学位，分别是灵修学、心理学和神学。原来他亦都是一位婚姻及家庭治疗师，亦都是他最先将灵修指导这个课程引入香港，并且在道峰山的基督教丛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一个在香港来讲都挺出名做灵修退休的地方来的。他开办了第一届的灵修指导课程。后来谭博士更加获邀出任基督教静观灵修学会的会长。我当时就很向往去跟谭博士来到学习灵修。我在那一刻呢就立志悔改，我要用正确的态度去读圣经，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主耶稣的道，就是主耶稣的命令，就是主耶稣的吩咐。我要好好去默想圣言。于是我就报读了基督教静观灵修学会的灵修指导的课程，咁咧就成为了一位灵修导师啦。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真的是扩阔了我对灵修、对研读圣经的视野，并且呢对亲近上主呢有更深的领悟和体会，是可以说是一次意外的收获。耶稣说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基督教呢就强调信望爱的。信望爱呢是基督信仰三大支柱，缺一不可的。相对来讲呢，爱的价值是最高的。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到？因为上帝就是爱。信徒的信仰和灵修的追求操练呢都是达爱的途径。换句话来说，都是 去到上帝的，是一个途径来的。教会如果没有爱呢，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只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跟一般单调而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些吵闹声呢是没有分别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呢，灵性就会倒退，灵命就会萎缩。唯有实践爱，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才能够成全。事实上呢，教会就是实践爱的学堂来的。我们也都是藉着实践彼此相爱呢，向世界宣扬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但是单单教会里面去实践爱呢，其实真的不足够的。我们要将基督的爱带进社会，透过服侍这个我们的邻舍，才能够荣耀基督。我不知道呢，恩福教会呢有没有尝试呢将你们彼此相爱这一份这么特别的爱呢，向你们的左邻右里呢去传扬开去。我觉得 是很需要的。身处在这个大时代呢、大变局之中呢，今时今日的基督徒彼此相爱啦，或者遵守主道呢，不是一个选择题来的，而是一个必答题。遵守主道的基督徒呢，才能够在逆境之中屹立不倒，有勇气继续向前行，继续面对挑战。听到这里呢，大家不知道会不会问，是啊，我都好想遵守主道啊。但是耶稣和门徒，即包括我们啦，讲了这么多说话，那我们怎么记得晒啊？好啦，即使记得了，我们哪有能力去遵守啊？又或者如果在遵守的过程里面遭遇到困难，譬如呢会被人嘲笑的、哦、我们遵守主道，被人说我们基督徒很蠢的、哦，甚至会侮辱我们、逼迫我们的。那又怎么办呢？你想想耶稣知不知道？耶稣当然知道了。耶稣不单止知道，他很明白门徒当时那种的担忧 那種的膽怯，於是呢他就向門徒，其實包括向我們作出了不同的應許了，分別呢就是記載在十四章的二十六至到二十八節。耶穌的應許呢其實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他應許呢會賜下保惠師聖靈，第二部分呢他會應許呢會留下平安給我們，第三個應許呢他說他一定會再回來到我們這裡去。好了，我們看看第一個應許先。耶穌說呢聖靈保惠師會來，保惠師這個 term 呢這個稱呼呢是約翰福音獨有的，使徒約翰似乎呢是要很想強調聖靈的獨特性。保惠師呢又可以翻譯為呢安慰者啦、鼓勵者啊。在我們靈性軟弱的時候呢，我們真的很需要很需要聖靈加添我們的靈力，所以保惠師呢又可以翻譯為呢加力量者。聖靈的本質呢就是真理的靈，上主呢會透過聖靈將真理啟示給我們，使到我們呢能夠更深切地去領悟一些屬靈的真理。同時聖靈呢又能夠叫人們想起耶穌曾經講過的一切說話。其實聖經也有多處地方呢提到的，說門徒在事後呢就想起那件事了，就明白了，就相信了。那是哪一個提醒他們呢？是哪一個令到他們想起那件事呢？是哪個令他們想起耶穌曾經講過的說話呢？豈不是聖靈呢？不過呢很特別，不是門徒主動自己要求聖靈來的，而是耶穌要求天父，天父就另外賜給門徒一位保惠師。耶穌就是第一位保惠師，聖靈就是第二位。這一位真理的靈呢是永遠永遠跟門徒同在，不再分離。聖靈不單止與門徒同在，更加是在他們的裡面。所以耶穌離去之後呢，門徒不應該感到孤單的，因為耶穌說我不會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會到你們那裡去。那是哪一個到他們那裡去呢？耶穌已經復活升天了，就是聖靈。聖靈就是耶穌離世之後的代表，聖靈與門徒同在就是耶穌與門徒同在，聖靈教導門徒什麼就是即是耶穌教導門徒什麼。一個有聖靈內住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呢一定會在生活上表現出各種各樣的愛心，因為这个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如果我们愿意被圣灵提醒，被圣灵光照，被圣灵感动，我们就有能力去遵守主的道，就能够听从主的命令。假如我们只是望住自己的能力，确实真的会令人忧愁，令人胆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能力实在太有限。相反，当我们专一仰望倚靠圣灵的时候呢，就会变得轻省了。在我信主的历程里面呢，其实真的我面对了很多很多很困难的事情。不过我回想起来呢，不是我自己可以解决的，能够解决，而是上主为我去解决。甚至有很多时候我经历很难行的路，很艰难。我反思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不是我自己去行，是耶稣抱起我去行。他抱起我行过一段又一段的死荫幽谷。所以耶稣第一个应许说圣灵保惠师会来到我们当中，会向我们显明一切的事。第二个应许呢， 耶稣话会留下平安俾我哋。平安咧系犹太人见面时候或者系分手嘅时候咧用嘅祝福语嚟嘅，意思咧就系祝福大家身心灵都康泰。耶稣知道门徒会因为佢嘅离开而忧愁胆怯，所以佢就将一种另类嘅平安留俾门徒。嗱，呢一种平安咧唔会受环境影响嘅。呢一种平安咧系喺人心灵嘅深处，一种内在嘅平安，系以父子原为一作为基础嘅平安，所以咧系有永恒不变嘅性质嘅。跟世人所赐嘅平安系有天渊之别，所以耶稣叫门徒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其实耶稣呢个吩咐咧，佢话叫门徒唔好忧愁咧，唔系第一次。喺耶稣嘅遗言一开始咧，耶稣就已经咁样讲，喺十四章嘅第一嚟到第十三节，耶稣话：你哋心里不要忧愁，你哋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咧，我早已告诉你们啦。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叫门徒不要忧愁，原文咧系一个命令嘅句式嚟嘅，系一个好严肃嘅吩咐嘅，唔系话哎呀我劝你哋啦，对好多唔使忧愁嘅，唔系。不要忧愁。耶稣知道咧，当佢离开呢个世界之后，门徒就要面对一个极不友善同埋一个敌对嘅世界。点解？因为佢哋唔属于呢个世界嘅。耶稣呢个命令咧，唔系一个咧冇基础或者系随随便便嘅命令吩咐，唔系。佢系要门徒将目光咧放回去天父和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是信上帝的吗？信上帝的就应该信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能够藉着耶稣去信上帝。信不是建基于眼前的事，信并非单凭眼见，而是在于相信耶稣所讲的一切说话。譬如他应许说会再回来，他就一定一定会回来。耶稣的离开只是暂时的，他的暂别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益处的。为什么？因为他去就是为一切相信他的人去预备地方，将来他一定会回来接我们去那里。所以耶稣说，我在哪里就叫你们也都在那里。这一个是一种永不分离的承诺来的。除非我们好像浪子比喻那个小仔任性地离家出走，离开爸爸，让爸爸在家里苦苦的等待。否则呢，父子即是我们和天父爸爸呢永远都不会分离的。我们如果真的爱耶稣的话，虽然我们是不舍得他暂时的离开，但是当我们知道他离开原来就是去天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并且得着更大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耶稣说你们就要欢喜快乐了。这个就是耶稣知道门徒因为他的离去而很担心好胆怯的时候，耶稣赐下三个很宝贵的应许。好了，在这个耶稣的叮咛里面有第三部分，就是耶稣有一个预告的，就是在29至31节。看看耶稣预告的什么。耶稣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要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了。以后我不再跟你们多讲说话了，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将到，即是撒旦， 在我里面呢是毫无所有的，但是叫世人呢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呢，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是迎向耶路撒冷的十字架，走吧。耶稣说，当事情还未成就之前呢，门徒不明白他所说的说话的。为什么呀？因为当时门徒的属灵生命呢还未曾成熟到一个地步可以听得懂耶稣的说话，头脑好像懂的，但是心里面呢又却是不懂的。有时就好像很多时候，如果有新朋友回来第一次崇拜的话，完了崇拜呢，我通常都会问那些新朋友，其实刚才你听到的时候你明不明白？他们一般的反应就是又明白一点，又好像不是很明白。其实那个当时门徒的情况都是差不多。那门徒到几时才明白才可以信呢？耶稣说，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呢就可以信。那事情几时成就啊？门徒要等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等到耶稣向他们显现并且荣耀升天之后，并且呢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将耶稣以前做过的事情所包含的属灵意义告诉他们听，还有等到圣灵不断将耶稣以前教导他们的说话活化起来，那阵时他们就可以信了。大家不知道会不会问，那就可以信，究竟信什么呢？如果大家有记得我上一次的讲道呢，我是讲《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有两节经文呢是很重要的，二十章三十和三十一节呢是整卷《约翰福音》成书的目的来的。那里讲到呢，使徒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呢另外行了很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没有记在《约翰福音》上面，但记这些事呢是要叫你们信。信什么啊？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叫人去信一位得胜的君王呢是很容易的，他得胜的嘛，但是叫人信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个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呢，就一点都不容易了。但是在圣灵的启示底下，我们就知道十字架就是耶稣战胜魔鬼撒旦的所在。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彻底摧毁了魔鬼撒旦的权势，十字架才是得胜的记号。没错，表面看来呢好像这个世界的王撒旦胜利了赢了，但是事实上却是耶稣是获得彻底的胜利。十字架向世人显示了耶稣对天父的爱，显示了耶稣对天父那份绝对的信服。天父怎样吩咐耶稣，耶稣就怎样做。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份爱？我们有没有这种的信服呢？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耶稣离别的叮咛是要让留在世上的门徒安心，不再忧愁，不再胆怯。虽然耶稣提到自己的事是令人很难明白，特别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他们摸不着头脑，因为耶稣一时又说离开，一时又说再回来，听起上来呢好像神神秘秘，又好像神话故事那样。但是耶稣向门徒所应许的却是实实 在在的。他讲的并不是有关于来生的事，而是关于他们今生今世此时此刻他们在地上怎样继续去做耶稣的门徒，怎样继续将天父交给他的使命延续下去的事，不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来到这里，让我们重温一下耶稣的叮咛。在耶稣的叮咛里面，耶稣提过几件事。首先耶稣提出要求，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耶稣应许真理的灵会来，会与人同在，而且会不断向人启示真理，叫人想起并且明白耶稣曾经讲过的所有说话。耶稣又应许留下一种不一样的平安，这种平安是内在的，是永恒不变的平安。耶稣又应许会再回来接我们去天父那里去。耶稣在哪一度，我们也都在那里，是一种永不分离的承诺。对于耶稣来说，没错，门徒包括我们一时间呢不能够完全明白耶稣所讲的说话，但是时候到了，我们就能够明白，就能够信。信什么？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因为这一份信而得着永恒的生命。而且我们深信耶稣是最终的得胜者。爱主的人是一定会遵守主的道，一定会听从主的命令。我们如果爱基督，无论我们爱他的程度或深或浅，也都会信服他，听从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自然流露。我们经历了两年多的 COVID-19， 在疫情的期间呢，我们的生活常规呢确实被打乱了。但是正正呢又是考验我们信仰基本功的时候。当实体崇拜要暂时停下来，只能够在网上崇拜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正仍然能够专心很敬虔地去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呢？还是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去敬拜他呢？在个人灵修方面，在我们的读经祈祷的生活上面，我们是不是因为留了在家的时间多了，因为我们 work from home 嘛，是吧？会不会变得更加稳定呢？还是反而打机啊煲剧的时间多了呢？反而灵修的时间少了呢？这些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反思。正正真的疫情呢，我自己觉得是考验着我们的信仰基本功。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能够过关呢？我们真的要很谦卑的求主去帮助我们回归信仰的基本步，经常与主连结。因为主说离开了我，你们是不能作什么。他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盼望呢我们能够今天好好的再一次去细味，去消化，去沉淀耶稣的叮咛之后呢，我们真的能够领悟得到耶稣基督那份无微不至的大爱。不单止这样，而且能够立志一生的跟随他，遵守他的道，证明我们真的爱耶稣的。好吗？我们同心祈祷吧。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好想这一刻 就在耶稣面前去立志，是啊，你愿意一生跟随他，你愿意爱他爱到底，但是不是单单得把口讲，而是有行动，就是你立志好好的读好圣经，明白他的道，并且遵行他的道。因为耶稣说过，如果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主，我们真的很需要你，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了你，我们真的不能作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你很爱我们，为了完成救赎的使命，你甘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在离世之前，你又刻意为我们留下爱的叮咛，提醒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使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去回应你的大爱，并且立志去遵守你的道，听从你的吩咐，好叫我们在你的翅膀荫下去享受这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在圣灵的鼓励和安慰底下，我们不再忧忧愁愁，我们不再胆怯，在现今这个世代，在这个大乱局之中，我们仍然有勇气为你作出美好的见证，为你作盐作光，在美国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灯台，去为你去照耀世人的心，将他们的黑暗驱走，带领他们归回耶稣你的名下。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甚至不配，但是你应许你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你差派圣灵住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